两位大神嘴上说着话，手头可都没放松。无敌醉俊朗和浅花迷人两个角色杀得昏天黑地，技术含量越来越高。就是无敌醉俊朗时不时就要嚷一下有没有牧师，有些降低这一场较量的格调。 冲过去，援助！ 霸气雄图这边此时却是下了一个让大家比较意外的指示。那边两人打得激烈，这边 BOSS 的争夺也是进入了白热化。战场上不住的有人倒下， BOSS 的仇恨被三家公会的骑士用挑衅一类的技能刷来刷去。百花谷此时在 BOSS 争夺战上有一些松懈，已经有点落后。而霸气雄图拥有早期无敌醉俊朗先手所建立的优势，此时正是稳住局面的好时刻。不想会长居然下指示让攻击主力朝那二人争斗的地方冲击，援助无敌醉俊朗。众玩家虽不理解，却还是照吩咐去做了。这边虽有百花谷玩家的拼命阻拦，但霸气雄图的实力也完全不输给他们。说一举将他们击溃那不可能，但是集中力量撕开一口还是有能力做到的。在蒋游的指示下，霸气雄图的玩家很快就冲出了一道缺口，掩护着牧师送达了一线。牧师也是立刻施法给那边的无敌醉俊朗刷血补充。无敌醉俊朗大笑着，百花谷的玩家一看这家伙又来这套，纷纷头顶鄙视的表情，一边也开始给浅花迷人刷血。两人都被牧师狂加，而两人的角色又不可能有 BOSS 级别的杀伤力，一时间都是满血状态，怎么打都不见掉的。 这么打有意思吗？ 张家乐望天。 看哪边的牧师先耗光法力啊， 叶修说道。 无耻啊！ 张家乐很是无语。这样个刷法，虽然他的生命也被刷到了满状态，但将他这个皮甲的弹药师维持到这个状态，肯定比给一个板甲骑士维持生命压力要大。换个一般的对手，张家乐倒是可以拉开距离，用走位来不断的消耗对方。但眼下面对的是同级别的大神对手，想风筝可没那么容易。偶尔拉开一下，很快就会被对方截住追上。于是张家乐果断不再选择和叶修在这儿对号，扔下无敌醉俊朗，直接就让浅花迷人冲进那边两家公会的混战当中了。从这里来看，显然张家乐还是占着上风的，至少想闪就闪了，很是从容。 又跑，不要总是这么随便就放弃啊。 叶修冲着浅花迷人冲入人群的背影一语双关地喊着。 一会儿再来收拾你。 张家乐却是从容地回了一句，跟着华丽的轰杀就已经扑入了人群，那攻势完全就不是普通玩家所能抵挡的。绚烂的光影将无数人吞没着，百花谷的玩家早有准备，这边过来的都是和这浅花迷人同团队的，都是伤害豁免。霸气雄图的玩家这下可就惨了，完全应付不来，他们倒是想反击的，但是却连对方的人都找不到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张家乐的百花式打法也是攻防一体的，他的防御手段靠的不是技能本身的效果，而是利用这些本来只是为了渲染技能，实际上并无什么用途的光影。这些华丽的光影效果硬生生地将浅花迷人淹没其中，让玩家根本看不出这人的位置到底在何处，又怎么对他发动攻击啊。这种技巧和遮影布倒有几分类似，完全不是系统预设出来的什么判定，而是玩家根据游戏中的设定自己找到的可利用的方法。虽然说一个人的伤害输出肯定有限，但张家乐可是用操作来提高攻击节奏的顶尖人物， 他在顷刻之间的输出爆发，被不少战队当作经典教案来教导新人。这铺张的打法看起来笼罩范围极大，但事实上当中也是有输出重点的，而这重点会落在谁身上，只有张家乐自己知道。等他的对手判断清楚的时候，通常已经吃了大亏。而现在他这个推进中笼罩的人更多，自然就更难被看穿他的攻击重点，更何况被轰的是完全和他不在一个层面的普通网游玩家。有的人生命下得慢，有的人生命下得快，可从战局中看来，所有人都是置身攻势当中，根本就区分不出来。他的这种打法明显对方人越多就越容易混乱。就在霸气雄图的玩家有些束手无策，突然就见浅花迷人自己从光影之中窜了出来，但攻击依然未停，只是这次再没有将攻击铺张开去，只是集中朝向了某一个人。众人满以为他们都可以猜中这个人是谁，但是扭转视角望过去时却都是一怔，这人居然不是无敌醉俊朗，而是霸气雄图阵中的又一位骑士。这人之前和浅花迷人没有过任何交集，但现在却一下子成为了浅花迷人疯狂攻击的重点。 哈哈，做得不错。 无敌醉俊朗终于是杀了过来，浅花迷人却连看都没看无敌醉俊朗一眼，一边攻击一边继续朝那位骑士狂奔过去，甚至连无敌醉俊朗斩向他时他都没有扭一下头。 给个专注。 众人听到浅花迷人似乎是这么叫了一声，然后就见他的攻击瞬间已经淹没了那位骑士，但这骑士却始终没有倒下，他的身边簇拥着的牧师像是早有准备似的，提前就已经开始给这骑士刷血。这霸气雄图精英团里出来的骑士从装备上来说，那比无敌醉俊朗更要好，在牧师帮手下轻松就顶住了这一波的输出爆发。而众人看着浅花迷人依然执迷不悟地朝着骑士发动攻击时，终于醒悟过来，挑衅了，他被挑衅了。 快给上专注啊！ 百花谷这边这才有反应，可是却有些迟了。无敌醉俊朗那边大叫一声，下一个又是一位骑士远远一个挑衅丢了过来。浅花迷人扭头又朝那边跑，百花谷的牧师倒是想上来给他个专注状态让他冷静下来，奈何两个挑衅接力以后他们的技能已经够不着了，想接近那得先问问面前拦着的霸气雄图的这帮玩家答不答应。 冲过去！ 这一次终于是轮到百花谷的玩家想撕开一道口了，可是这次情况和上次完全不同。上一次无敌醉俊朗和浅花迷人之间有一个和谐的一对一的环境，虽然现身百花谷的阵中，但除了浅花迷人却没有人对无敌醉俊朗发动攻击。而这一次浅花迷人被挑衅一路带进了霸气雄图的阵中，却是一点都没受到这样的待遇。刚刚陷入人群里，张家乐就听到叶修很不讲究地在那儿喊道， 灭了他还等什么呀？ 霸气雄图的玩家齐齐朝着这浅花迷人一波攻击。一个弹药师又能有多少生命？而且中了挑衅技能，行动空间受限，基本没什么躲避的手段，只是比常人多了坚持一会儿后就已经横尸当场了。 好了好了，他已经死掉了，你们别在这儿冲了，赶紧打 BOSS 才是正经事儿。 这边浅花迷人一挂，无敌醉俊朗立刻又出现在了百花谷和霸气雄图冲突的地方，假装和事佬。 靠，挂了他！ 结果百花谷的玩家一听这消息直接疯掉了。 BOSS 是什么？不知道。 眼前的无敌醉俊朗比起 BOSS 要面目可憎多了，所有人连自己受到攻击都不顾了， 齐齐把技能朝无敌醉俊郎身上丢。就是职业圈下来的职业骑士，也架不住这么多人一波集火攻击啊。无敌醉俊郎抱头逃窜，就是连累站得和他近的几个玩家反应稍迟，在这样一波不顾一切的集火攻击下当场就挂掉了。 哎，太不冷静了。 叶修一边跑一边抱怨着，身边擦过的玩家都对他行注目礼。这货完全是自带仇恨光环呢、啊、能吸引的对方这样舍生取义般的攻击，这得是多大的能耐。 BOSS 情况怎么样了？ 无敌醉俊郎飞快退下前线，直接跑讲油的油封店这边问了起来。角色转换痛快无比，干掉浅花迷人后就不搞 PK， 准备过来专心抢 BOSS 了。 目前轮回占着上风。 蒋优也是无语了一会儿后这才说道。 太嚣张了，看我去抢回来，骑士们跟我走。 叶修喊道。众骑士有些惊恐地望着他。刚才站在无敌醉俊朗身边的几人可都是被连累的 AOE 掉了，这么强大的仇恨光环谁敢站他身边呢？结果这仇恨光环附身的家伙直接向他们会长请示。 骑士和牧师直接提出来和我组个团吧。 好。 蒋尤果断同意，立即指示团队改组，所有骑士牧师组团，然后把无敌醉俊郎加进去。 所有骑士听我指示，暂停挑衅。 无敌醉俊郎下达指示。 啊，等所有人挑衅冷却，然后听我指示直接把 BOSS 接力带走。 无敌醉俊郎解释道。 这怎么可能啊？ 众人不信，人家工会的骑士又不是死的，你刷一下对方刷一下，最后只能是僵持。 所以要听我指示。 无敌醉俊郎无比风骚地说着。